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管家公，我是应成。 嗨，又到了我们节目时间了。 大家好。哎， 既然奥运刚落幕，我们就继续来多聊几个奥运带来的话题，倒不是奥运本身。 好， 我们上一集呢，先问了大家说，关于你支持你的孩子成为运动员。那接下来这一题，我觉得比运动员还更重要一点，就是你到底怎么看待输赢，以及你所谓的运动精神到底是什么？ 胜不骄，败不馁嘛，对不对？ 你喜欢到青年守则要背一下，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那个墙壁上都是有这样子写啊。 对啊，青年十二守则，好不好？ 对， 对我们小时候这些对我们来讲朗朗上口，可是其实你看我们现在都四十几岁了。 嗯， 我们到底有没有很理解我们怎么面对输赢啊？什么叫运动精神啊？ 因为我家老大，讲老大好了，偷偷讲我家老大的话，因为他是一号小孩，你知道一号小孩反正就你知道不喜欢输的感觉，嗯， 就不介意输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可能应该非常了解。 你聊，尤其我在你儿子那年纪，你更不喜欢输的感觉。 真的，而且你不要说你东西，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他们小时候玩象棋的时候啊， 嗯， 他明明就没有很会玩哦，但是他输了，他就是真的给你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啊！那不是会不会玩的问题，就是输啦。 对，那我们要让他 不懂输有多难过， 我们要故意的很不小心的让他，如果让得太明显也不行。 对， 会 你们看不起我是吗？你看我都会演，因为我也是一号。 对对对，所以他自己，他其实我们就问说，为什么你要闹脾气呢？ 嗯， 他就说，因为我不喜欢输的感觉。你看，他就非常直白的讲了他自己心里的感受。可是那个时候，说实在，我们不知道什么一号几号的，我就觉得说，对，只是觉得说，哇，这个小孩以后怎么办？那么重视输赢，那这样子以后在社会上怎么立足？那 哇塞，爸爸已经想到长大了。你看这种推理，你看看， 那想太远。对，但是我相信很多父母亲都会这样子想，就是一件小事情就会推到以后他二十岁以后这样子，好像世界末日。但是我后来也觉得说，这样子真的不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像他成长过程之中，可能也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输的感觉，所以他不是那种很硬的去跟人家竞争的人，但是他自己心里其实都有个假想敌， uh-huh. 想说，哎、欸，考试我这个第一名好厉害，我想要哪一天考赢他，但是他都不讲哦、 喔，默默的， 对，默默的努力，然后真的考赢的时候，他就说，我考赢那个我们班的谁谁谁这样子，很爽这样子。对，我觉得其实也不会不好啦，只是说我们父母亲怎么看待输赢这件事情， 嗯。 如果当下呢，他比如说他小时候玩棋啊，输了啊，然后就哭嘛，然后说不喜欢输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很反而就是很有情绪的跟他说，输赢有什么关系？这又没有什么，这只是玩游戏而已。我觉得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个烙印 太难懂了啦。 对啊，而且没有关系是我们大人觉得没有关系， 我就很有关系，我过不去啊。 对啊，那对孩子来说就很有关系啊。 没错，我输嘞。 简单说，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先去。一定要去认同小孩子当下的状态啊、对，不要说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否定他，说哎，这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好哭的？输又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因为说实在，当大人输的时候，如果我输他，我换我输他的时候，我真的 keep 不赢，你知道吗？等我输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输一个小孩子真的感觉不是很好的哦。对，那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坚持，想说要赢的这一个决心，才让他最后赢的嘛。我刚才讲胜不骄，败不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从生活中，而不是说口号啦。就是我们父母亲也不要，就是用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说，那你赢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什么？你还不是我以前还不是赢你？就变成说，我们也变成小朋友这样子， 两个三岁， 对对对对，两个三岁。我们还是用一个很平静的态度去面对输赢这件事情，你的孩子其实也会看，你会觉得说哦，不是说输赢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真的赢了也不见得你需要去对对方去做什么样的贬低，那你输了也不用觉得说好像自己很差。对，我觉得保持这个平常心还蛮重要的。 我最近特别喜欢庄智渊的那一句话，就是桌球教父嘛，他就是台湾媒体封的，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好好打桌球的很专心的人。 对对对， 好，他那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其实对我来讲输跟赢是同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欣赏这句话。你知道庄智渊是一个617的人，他在打球的时候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输的感觉，任何一球他绝对都不会放水。 对， 可是他为什么会说出对他来讲输跟赢是同样的一件事，我觉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可以特别理解，原来运动精神，尤其是职业型的运动选手，他追求的不只是输赢的结果，而是那个过程里他是做同样一件事的，我就是把我现在所有训练的所有技巧都用到最好，其他的我没话讲了。所以对他来讲输赢是同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今天聊到底输赢定义我们到底要怎么看他。你说戴资颖银牌输了吗？他输那一局，就如果他们继续比十局没有人知道，然后银牌输在哪里我不懂耶。我讲个笑话给你听，你知道戴资颖打球喜欢身上戴很多 金的东西， 对，我有看戒指啊， 所以他都穿金戴银，你懂吗？他就拿了银牌回来，然后自己穿了金这样子，我觉得很好啊，他都有了耶，这样。 应该是他阿妈给他戴的哦，我想。 对啊，他超炫的，他所有球场里 全身在那布灵布灵的。 对对对。 大部分的选手要不就是那种运动手表或什么的，但我觉得很可爱，他有一种三太子在打球的感觉，很可爱。 绑个头。 我的意思是说，银牌输在哪里？他就是那一场球，他都很尽力的做到他最会的，但其他的，人家球挂了网掉下去，这件事就像新度跟他讲的、啊，这不是你的局，不是你的局，不是你不努力，就是那颗球这样掉。可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场看这场比赛的我们每个人，包含打球的每个人都赢得一场很棒的比赛？所以到底输赢怎么定义这件事？其实你从运动场拿回来人生的每个战场，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都用结果看，就会像我们东方那句成语嘛，成王败寇。可是如果只有这样看，人生很没希望耶，永远只有少少的人才能成为赢家，而且还是他们定义里的赢家。就像你看，你要几公斤等级里面的比赛的第一名。所以如果他这样很简单啊，如果你要让你的孩子在很多领域当第一名，你就把你的领域画得小小的。新店某一条路哪一层楼的第一名，我把第一名啊。就是你知道输赢有时候会很可笑， 对，变输赢有时候真的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次奥运有一个例子我也觉得还蛮感动，就是撑杆跳，男子撑杆跳， 就两个都得到金牌的那个，对不 对？ 对， 两个共享金牌，然后两个爆 炸，超棒的。 对，我觉得这其实这才叫奥运精神嘛，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金牌拼输赢，而是我们在这个场域然后这个项目能够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成绩。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共享这样的荣誉？ 没错啊，没错。这一次的奥运里面啊，包含着很多故事，而且这很像今年这个流年尾声办奥运，因为今年是235的流年，真的很有故事感，而且情感丰富。 对。 然后让人吸引的都是故事，不是那个结果而已。 对，像拳击那个也是啊，他的故事也是很感人 的。他的那个人生故事太动人了。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也很红的啊，就是除了跳水，其他时间都在织毛线啊。 哦，那个小帅哥， 对啊，然后他也是同志，他结婚啊。就是你知道他的身上的角色不是只有一个运动选手，输赢是这一场比赛的结果，不能否认他是谁。 对， 然后日本还有一个选手20岁拿金牌啊，他说我没有想再参加奥运了，因为我想要去找我的青蛙了。因为他想研究青蛙，他人生最热爱的就是青蛙。所以输赢如果你定义了一场然后就决定他是谁，太可怜了。 美国好像一个女子体操嘛，有一个也是、 黑珍珠， 对，他就因为觉得说他的状况压力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让他去执行这样的现在这个项目，他就决定就是说 我就不继续。 对，他说我不出赛，可是后来他有出场， 对，他还是有出场，后面比赛 还是很好啊。 对啊，我就觉得这也是又是一个故事啊。 没错，因为我们要像我今天要找你谈这个主题，就是这就是我想看见的运动精神。就是第一为自己负责，第二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好，第三接受所有结果，这就是我所谓的运动精神。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个只有什么胜跟败的这种二分法，什么骄跟馁。其实更多时候是我们人生里，因为你不觉得我们每天都在跟自己拼输赢的日子很痛苦吗？ 是啊，没错。 前面人生的30年都要这样过呢，我每天都觉得我不能输啦。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那时候心情是什么？就是我会觉得我输了，我就不知道我是谁。所以那种被否定的感觉会让我很不喜欢输。可是赢了就知道我是谁吗？可是这个效果又很短，然后在很小事情上要赢，连争论要赢。所以以前就很难相处啊。 以前你不累吗？ 累啊，但我那时候并不知道那叫累啊，我只会觉得。 我必须一直这样，我不能输。嗯，输了人家会看扁我，输了我就不知道我是谁，输了我就会被怎样怎样，我就会有很多的担心。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因为我太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需要用一直证明。 对，所以我觉得戴志颖也是一样。哎、欸，我觉得他这一次回来、嗯，反正不是有人也是在讲他吗？ 哎呀，什么失误太多。他那篇文章真的回得太棒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报道，我觉得跟报道方式也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报道方式都是讲说，只要没有赢就是叫失误嘛，只要出界就叫失误嘛、嗯。可是听说是在真的你在打羽球，国外的报道的方式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 嗯。对， 只是因为是我们这样子，让可能是因为也是让大家好懂啦。但是这样的、嗯、你这样的语调去讲出来，其实就会让人家有一些误解。 嗯，而且有一些我们在做那个职业讲。转播讲评的人本质上也没这么专业啦、嗯、事实上是。 哦，这次听说讲这个羽球的好像真的不是那么专业，被骂得很惨。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有些时候输赢真的不在别人的嘴上，不在别人的手上、嗯、而是你真的觉得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得到什么，那才是真的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如果你是身为一个父母亲或领导者，我觉得你要真的带你的下属或小孩看懂输赢，你们家跟你们的团队才是真正强大的。 尤其像我，因为之前讲过嘛，因为我儿子两个都是篮球队。 对， 那有一种人家不是说智商啊情商啊、嗯、啊，有一种叫挫伤，不是脆胸齁，是 AQ 啊， 就是你面对 挫折容忍度。 对，挫折容忍度。那我觉得比如说篮球对我来看的话，我觉得对我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一个场域。嗯，因为篮球你一定会碰到一些输赢的问题，尤其是像我儿子他们刚入篮球队，其实是篮球队刚建制的时候、嗯欸、都没有看到说，因为篮球有分前场后场，就是它是一整块场域嘛，他们过不了半场球就被抄走，你知道那一开始看到就觉得好可怜哦。 对，好想再丢一颗球下去，就是 一人发一颗好了， 就这种感觉。对，可是后来你就看到他们从过半场都过不了，慢慢的可以过半场了，慢慢的可以投进篮了，然后慢慢的到最后、嗯、其实他们是可以让别的学校觉得哇，这间学校好可怕哦，好厉害哦、嗯、那个过程我们都参与过，尤其是父母亲这样子从上面这样看他们，我不知道小孩子、啊、但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面对挫折的一个试炼场。对、啊、因为他们去面对怎么样去了解说面对输这件事情，挫折这件事情，那输了又如何，其实哭一哭下一场你会继续更努力，然后你会继续更强大。对啊，我觉得这个中间过程真的我觉得是没有人可以用嘴巴去教会他们的，而是他们真的得要自己亲身去体验。 我有一次听一个教育界的长辈这句话，我想可能也是外国的某一个名人讲的、嗯、他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说输了，这个孩子只是还没有成功，就是那个 ING 这件事情的意义会很重要， 在往成功的路上。 对对对，而且也许更多的时候就是他还没看到这一次的成果而已，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看到成果啊、哦、 所以我们也是在跟他们鼓励说享受当下的过程。嗯，你真的你有努力去打好这一局，打好这一场球，其实就是最棒的事情、嗯、因为我们发现啊，我觉得教练真的很重要，是说因为像有时候他们赢球的时候哦，他们教练反而不见得都是开心的哦，有时候反而会骂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当下他们赢球的过程之中他们是随便打的，他们是看不起对方 的那 一 种。 对对，所以其实像这个时候教练就会把他们反而是叫到旁边去立正，把他们训了一顿。 这时候士林甄子丹要讲胜之不武啊， 胜之不武。 因为呢，我高中的照片很像中山美穗 哦， 然后我就说我现在是新店美天穗 不是中山美穗这样 对，很好笑、哦、对啊，就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尤其像上一次我访问过你的老婆，我们两个都北一女的， 对对对， 那在那个环境里的胜败这个观点其实 也很浓厚嘛，加上那个竞争的环境，那我就会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不管是极度聪明高学历或者是很好学校的孩子也会想不开，或者要去那种忙嘎要去龙溜连的孩子也要求胜负、嗯、就是我们到底孩子的胜负欲是从哪里被培养起的， 有些时候真的是爸爸妈妈开始的。 对啊，你不要让我丢脸啊，我生你这个孩子原来我是爸爸妈妈成功的代表，要羞嘞，这恐怖哎。 但有些父母亲会拿隔壁的跟你比，怎么笨，你看人家隔壁小明考第一名，考第一名， 就是那个比较值这件事情很早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出现了。 对，其实我觉得小孩子自己心里都会比较，我觉得父母亲根本不需要再拿他们再出来比较，这二次伤害啦。其实 来 你最后再下一下标题，你的定义里的运动精神，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你觉得你心中的运动精神是什么？ 可以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吗？ 你好烦啊你。 我很难欸，我很难化繁为简，你知道吗？我可以，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你会准备很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如果说是我的话，我对我自己孩子在讲啦，我永远都跟他们讲一句话是说，其实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胜负反而只是过程。对，你的过程反而才是永远的。对，那这一点是我是希望说他们能够放在心里面。那不管说他以后碰到任何的事情，不一定 不见得是运动嘛，然后人生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也都是这个样子，挫折不见得就是表示你输，这只是一个过程，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要去度过这个关卡。那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说回头看你也只是笑笑说我曾经跌倒过。对，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就是那三句话，第一个叫自我负责，第二个叫尽力最好，尽力做到最好。第三个就是接受无常，就这样而已。因为只有这三件事情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所有运动员都有的。你看一看，就是他们三，第一件事自我负责，就是很自律啊。 对对， 上场就做到最好而已，然后结果呢，就交给老天爷。我们这种沾光族的。看懂就好了， 我们只要记得那个姿势赢球的时候不要动就撑到他赢为止，这样 对，总而言之就是欣赏很多运动赛事，甚至欣赏很多很棒的结果。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外行人有时候太看热闹了，反而会让这个本来很好的事情歪楼了。 可是看能歪多久嘛，可能再两个礼拜就没有了啦， 就热就熄火了。 必须要继续讲的是说，其实像这些运动选手的后续啊，才是需要我们更重视的。对，比如说像我儿子打篮球，如果说他继续打篮球的话啦，说实在的，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就是他打到了大学，然后呢，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更重视的，是然后呢这件事情反而是跟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吧。但不是说我们两个讲了就会有什么反应，而是说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也要知道说，我们去鼓励小孩子之后之余，然后也要去帮他们去做好下一步的准备吧。 这个地方我反而跟你可能不太一样了。 请说。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他父母，你就做好你父母的角色，你就是保持爱他，鼓励。 对啦，对对 对, 对, 对。那其他的尤其孩子如果他真的要走职业路线，他们必然旁边要有一些专业的职业跟不管是防护员啊、教练啊、球团啊什么的。对，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对你的孩子保持信任。 对， 就是像你的孩子后来决定他们自己决定不打了，你也支持 啊， 那你打我也支持啊，因为我的角色就是你的父母负责爱你。 对，还有这个啊，我说准备是这个， 准备钱， 对准备钱， 这个就是父母要成为一个公关高手，这也是真的， 真的，这你要让小孩子自己去接那个业配，接那个广告， 对，需要很强大的公关能力。 有，我儿子有一个同学很厉害，他就真的接到代言，我不骗你。 对啊，所以运动经纪人很重要啊，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条路。 其实说实话，我们两个也蛮需要经纪人的啊，你不觉得？ 我们公开征求我们的那个经纪人。 我觉得我们两个这种数字开头是六七四的人都很需要经纪人。 是哦，为什么？ 我比你需要，你至少有九啦。我是那种会把自己准备好，但是我不太会卖自己的人。 我也不会很不会卖自己啊。 不会啊，你蛮会啊，你是林甄子丹耶，你看连这个封号都有。 嘴巴讲秋的好不好？ 但其实我的朋友看过你都说真的有点像。 哦，真的哦，好啦。我会努力减肥，好，让自己更像。 好啦，歪了歪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来谈谈胜负，也谈谈所谓的运动精神。也希望在这一次东京奥运虽然落幕了，但希望这个余韵里面，我们谈更多的是真正跟运动精神有关的看见。好，所以希望喜欢我们上一次来谈成为运动选手。然后在人生今天来谈谈这个输赢哈，也希望大家真的就像那个应晨老师在讲了，就是平时也要关心一下这些选手们。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里咯，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